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109集。 扶摇山庄小竹林外，水坑怀里抱着一把古朴的剑，正是程前那把双刃。程前被绑到锁仙台的时候，双刃被杨德成拿去了，之后混乱中辗转到了白虎山庄手上。白虎山庄派人来示好，便将这把谁拿谁倒霉的凶剑送了回来。水坑在小竹林外转悠了不知多少圈，时而变成人，时而变成鸟，尾巴上的毛都快被自己揪光了，也没想出应该怎么进去开这个头。头天唐枕从这里离开，派人给李云传了信儿，说让他劝劝程前想开一点。李云心里可能是有什么不好的感觉，自己不敢来，便将他推来顶缸。 哎呦，万一真有什么。 水坑从树梢上跳下来，站在那儿兀自发了一会儿呆，胸口突然后知后觉地弥漫开一股派遣不开的苦闷。大师兄动辄发作，他比什么都不好伺候，可他真的无法想象要是没有大师兄会怎样。只是一个隐约的念头，水坑已经觉得天都快塌下来了。他怔怔地站在那里不知多久，小竹林中的院门忽然被人从里面拉开了，水坑猝不及防，正好撞上了出门的程前。 小师兄，二师兄让我来把你的双刃送回来。 哦，我差点把他忘了。 程前将双刃接过，看了他一眼，神色微微柔和了一些。 送把剑而已，你哭什么？ 水坑一抹脸，这才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竟然已经泪流满面了。他心里的恐慌和委屈一股脑的发作出来，哽咽着说不出话来。程前一抬头，远远地看见李云站在山庄的假山上，正面带忧色地望向这边，哪能不明白他们是什么意思。程前顿了顿，弯起手指轻轻敲了一下水坑的脑门，不慌不忙地低声道： 别哭，我不会让他出什么事的，你放心。 水坑睁大了眼睛，透过一片泪眼朦胧看着他。程前让开门，对他说道： 进去看吧，我正好有事去找唐真。 眼看他转身要走，水坑满脑袋的不开窍，突然有如神助的冒出一句话，他脱口而出： 小师兄，你千万别乱来，保重自己就是保重掌门师兄了。 这超水平发挥的一句话将程前定在了原地，他心里一时不知是什么滋味。良久，程前方才低低地应了一声，没有回头。哪里有七情六欲，哪里就有水深火热，活着的滋味不外乎如是。那一边，唐枕仔细听完他的话，好像整个人都震惊了。 什么？不，你弄错了吧？他一个已经跨入剑神域的剑修，居然没有自己的剑。 一把剑，剑身上无论有多少道不得了的符咒，锻造过程中无论融入了多少不得了的法宝，内里无论封了什么大能大妖的魂魄，归根到底都只是凡铁死物，能杀人也能剁菜。只有刃下万千亡魂之血赋予其凶力，执剑人的功法与剑法赋予其剑灵，因人的元神而生出剑之神韵，人与剑相互反复磨合锻造，才算能成就一把真正的与主人心意相通的剑。其他道的修士也就算了，但对于一个剑修而言，他的剑太重要了。剑的属性通常决定了他本人的功法类别、五行属性等等， 一般剑修凝神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把命中注定之剑。没有剑的剑修无异于没有爪子的猛兽。那么颜征明是靠什么走到剑神域的呢？唐枕半晌没回过神来。 他手里那把是什么？ 普通的佩剑，他小时候攒过一屋子，都挂在墙上当壁画，用断一把就换一把，可能刃都是自己临时开的。 颜征明刚刚凝神那会儿，拖家带口的完全没有条件离开青龙岛，以致后来他带着李云和水坑浪迹天涯，又要练剑，又要养家，要照顾师弟师妹，还要一直跟掌门印斗争，可想有多么分身乏术。身边又没有个靠谱的长辈照顾提醒，此事便一直搁置了。 我昨天一宿想了无数种办法，对于剑修来说，剑可能是我想到唯一的外力，也是唯一能够沟通他内府的媒介。恰好我师兄没有剑，堂兄，如果我能找到那把剑，他有没有希望直接入鞘？ 唐枕迟疑了一下， 这我真是没有想到，你师兄他可谓是前无古人了。这种情况下，若真能找到合适的剑，虽说不一定让他更进一步，却没准可以压制住他暴动的内府。只要人醒过来，能自己调息，伤和心魔都可以慢慢养。 程潜手心突然浸出一层汗，粘在双刃剑柄上，转眼冻成了一层细碎的冰。他难掩急迫地问道， 这把剑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找？此事我全无头绪，只好来请教堂兄。如果真能，真能…… 他险些说不下去，良久才声音发涩地说， 请堂兄帮我这一次，程潜这条命就是你的了。 不不不， 唐枕连忙摆摆手， 不过一些常识，你随便问一个活得够长的人，他们都能告诉你，你别激动。此事一般而言并不是全无头绪的，否则剑修们不用干别的了，只每天找剑就够了。通常剑修不是平白无故入道的，入道时周围一定有某种剑气接引。据我所知，大部分剑修的剑就是他们入道时手上持有的那一把，当然也有例外。 程潜的眉头皱了起来， 他就是那个例外。我派弟子入门学剑的时候用的都是木头削的无刃剑。 那么他入道之处是在？ 程潜的眼角微微跳了跳， 扶摇山，回不去的。 谁引他入道的？ 我师父。 程潜的神色愈加凝重，唐枕也知道木春真人早就魂飞魄散了。 堂兄， 剑修入道时接引他的无外乎以上三种：手中利器、天地灵物，或是大能剑气。 唐枕摇了摇头， 是我才疏学浅，没听说过有第四种情况。他以木剑入道，显然不是第一种，那么他的剑应该是依托于扶摇山上的某种灵物，或是令师本人。 话说到了这种地步，连唐枕都忍不住面露失望神色，刚刚提起的机缘与希望转眼又变成了不可实现的事。冥冥中好像颜征明命该如此。唐枕顿了顿，摇头道， 你还是节哀吧。 程潜愣愣地在原地站了一会儿，随后提起双刃转身便往外走去。唐枕连忙追出来， 你干什么去？ 去忘忧谷，那是我师父魂飞魄散之地。 程潜头也不回， 再不行我就去找温雅，去白虎山庄，去青龙岛旧址，哪怕是玄武堂，所有可能有我师父遗迹的地方我都要挨个寻访。 你这和没头苍蝇乱撞有什么区别？且不说你师父有没有东西留下来，就算有，要是他的剑和你师父没关系，只在扶摇山上呢？退一万步说，就算你走了狗屎运，真的能找到，以他现在的光景，身体恐怕根本撑不过百天，你怎么来得及？ 程前默地转过身来，有那么一瞬间，唐枕呼吸一滞，心里竟然升起某种隐约的畏惧。他甚至觉得程前本人就是一把剑，与那双刃如出一辙。程前背着光，一字一顿地说道： 我知道，可是谁让我不见棺材不落泪呢？ 程前言出必行，从客房出来便径直去见了李云，撂下一句： 出去办事，百日之内一定回来。 然后也不等李云有什么反应，转瞬间人就不见了踪影。 啊！ 直到此时，李云才第一次体会到大师兄当年在青龙岛上吵着要撂挑子回家的心情。就在这时，水坑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 二师兄， 你又怎么了？ 大师兄，他这里。 水坑伸手在自己的眉心比划了一下，颜征明的眉心有一条狭长的暗红印，是他正被心魔所困的痕迹。水坑语无伦次地伸出两根手指一捏， 突然短了一截。 说短就短，当心魔印是根没熟的面条吗？这丫头简直异想天开。 李云翻了个白眼儿，正要训斥，却听水坑道： 我当时以为自己看错了，就说呀，大师兄，你的心魔印怎么好像变短了？结果才刚说完，我眼睁睁看着那条印子又短了一些，好像他能听见我说话一样。 山庄里的鸡飞狗跳，程前就不知道了。第二日上午，他已经昼夜兼程地赶到了忘忧谷。这一番大喜大悲，从发现希望到希望渺茫，实在让人心神疲惫。御剑而下时，饶是程前修为高深，心智坚定，也不由得膝盖一阵发软。故地重游，他深吸口气，将起伏不休的心绪一并压了下去。这山谷中似乎有某种禁制，双刃刚刚靠近就开始发出嗡嗡的尖鸣，剑身颤抖的他险些控制不住，死活不肯往谷中走，好像极度恐惧什么似的。程前只好下来自己走，这让他不由得想起自己头回来的光景。顾岛主派了一众修士前来寻他，那些高手们却出于某种原因死活不敢进入山谷。程前抬起头，只见忘忧谷中仿佛一块天然的大玉，远远望去，阳光下仿佛生出了一层朦胧而神秘的烟，不似人间。不知是不是他此时的元身聚灵玉过于敏感，程前总觉得这山谷中有种不同寻常的气息。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